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2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0，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目前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东三环北向南的方向燕莎桥以南，东五环北向南的方向平房桥以及五元桥，北五环肖家河桥内环方向，西五环北向南的方向永隐桥路段，南四环西向东的方向公益西桥都是有事故，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11期间北京高速公路预计日均交通量230万辆，进京列车满编组运行，增加座席。 10月1号到3号，北京环球度假区仅对购票游客开放。 京津冀区域国庆假期降雨频繁，气温下降，需要注意添加衣物。 北京冬奥公园今天开园，10月1号起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 国际电讯，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第27任总裁，将出任首相。 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阿富汗战争以战略性失败告终。 文体资讯，国庆假期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推出3条精品旅游线路。 2021大运河文化节将于10月9号启动。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4集《低碳出行》，北京打造冬奥绿色出行交通网。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1假期即将到来，据交管部门预测，明天就将迎来出行高峰。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 先来关注公路方面，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0点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24点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在10月1号0点以后，10月7号24点前下高速都是全程免费，大家没有必要扎堆在收费站入口排队等候。 据北京市交通委今天介绍，11七天假期，市民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通道、各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明显增长。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约为230万辆，峰值将达到246万辆。其中，明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加上小客车尾号49限行，假期的出城方向与通勤出行叠加。预计从明天下午的3点开始，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主要环路和联络线以及重点商圈周边交通压力较大。 据介绍，交通压力仍将呈现前出后进的走势。京哈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新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京通快速等重点路段高峰时段将出现交通拥堵情况。其中，10月1号、2号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城方向。 6点到下午1点交通压力持续较大，高速公路出京车流最高峰会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 10月3号到5号交通压力总体会有所缓解，但是近郊或室内热门景点、商圈、休闲娱乐场所周边交通压力较大，仍将可能出现局部拥堵排队情况。10月6号、7号将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其中7号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8点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增大。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今天启动，从昨天起到10月8号的11天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7 亿人次，最高峰日为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为15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年11节日期间补偿式探亲、旅游观光等客流交织，全国铁路客流预计与去年同期持平。 据介绍，目前全国铁路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加开直通旅客列车 55.5 对。根据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最大限度实现铁路运力资源与客流需求的匹配。重点增加北上广等地区旅游热点城市客运能力，在客流高峰日增开京广、杭深高铁动卧列车。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假日期间列车开行具体安排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客户端查询，旅途中请全程做好个人卫生防护，配合铁路部门落实车站防疫措施。 节日期间，北京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预计700.9万人次，较去年上升 26.5%， 其中10月1号为高峰日，将达到790万人次。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国庆假期交通预测及服务指南。其中地铁方面，为保障乘客安全顺利有序出行，地铁4号线将在明天10月6号和7号三天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7号线将在明天10月7号和8号三天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其余接驳线路将视情况启动延时机制，确保6大火车站、2个机场客流有序疏散。 按照天安门地区保障工作要求，地铁前门站10月1号到7号全天封闭，天安门西站、天安门东站每天的首班车到晚上的7点半封闭，相邻的王府井、西单、复兴门等车站将有序做好客运组织疏导。针对环球度假区可能会出现的大客流，以及上午客流集中出站、晚上集中进站的特点，7号线将视情况延时运营。同时，针对南锣鼓巷、王府井等公园景区和商业街周边16座重点车站，将加强客运组织，适时采取分流和限流措施。 公交方面，假期期间，北京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为455.5万人次，较去年上升 4.4%。为保障机场、火车站客流有序疏散，北京市地面公交将加强站区与公交信息联动，根据到站客流增加运力。其中，接驳北京朝阳站的413路、911路、专195路、专194路四条重点线路将增加22部配车，达到97部，加大地铁直达摆渡线运力，配备30部通道车保障运能，在周边场站安排100部机动运力，视客流情况进行跨线支援。 同时，针对节前一天的晚高峰以及假期最后一天夜间可能会出现的客流集中、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将在9月30号和10月7号夜间开行北京南站到三元桥、公主坟、武夷花园、天通苑、回龙观以及来广营地区的6条高铁公交专线。北京西站始发5条夜班公交线路，将在10月6号和7号对每条线路配备2到5部机动车。夜5、夜8等7条线路，每条线路配备机动车1到3部，视情况投入运营。同时，在节日期间将夜班线路调整为大型车，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同时，为方便市民出行，途经重要景区的65条线路将增配机动运力140部，较日常增加 13%， 并开通东直门到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2条假日专线，每日配车11部，为市民假日出行提供保障。 此外，本台副中心记者站房思宁从通州交通支队了解到，10月1号到3号，环球度假区城市大道只对购票游客开放，没有买到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到城市大道游玩。据了解，国庆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迎来较大客流和车流，届时交通压力指数将达到一个较高的数值。 通州交管部门提示，国庆期间推荐游客乘坐地铁出行， 地铁七号线还有地铁一号线可以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一号线和八通线已经全线贯通，可以实现从始发站古城直达环球度假区站。同时，坐飞机、火车到达北京的旅客朋友，都可以在到达北京后直接换乘地铁来到环球影城度假区。地铁站下车后，从 B、C、D 出站口出站，直接抵达城市大道安检口。 开车前来的游客可以从东六环北向南的方向张家湾北收费站出入口出，另外还可以走京哈高速从田家府收费站出，直接抵达环球影城私家停车场。从近期的交通情况来看，上午的九点以及下午五点以后，环球大道、九棵树中路、怡瑞东路以及正门的附近道路车辆较为集中，待客泊车区域也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20号正式营业以来，运行平稳，国庆期间每天售票 2.5 万张。 自去年9月，北京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引入北京北站运营，一年来，日均客流量增加了4到5倍。今年11假期，怀密线将迎来客流高峰，车站采取增设快速通道等措施，确保乘客有序出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早晨6点56分，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 S501 次列车准时从北京北站发车，去往密云古北口。车厢里的上座率大概有三分之一。乘客们表示，乘坐市郊列车出行非常方便。 到古北口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上红螺寺、上雁翅湖都可以坐这个车。 我去中科院大学去上课，比较快又方便，然后准时，也有校车，但是校车不太方便。 作为既服务通勤又具有旅游功能的市郊铁路线，怀密线从去年9月30号引入北京北站运营以来，客流量明显增加。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殷波说， 怀密线引入北京北站以后啊，以多条地铁无缝的衔接换乘，日均的客流量增长了4到5倍，单日的最高客流量呢达到了6000余人次。工作日主要是通勤通学的客流，周末和节假日呢基本上都是旅游的客流。 十一假期，怀密线将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北站车间值班站长孙彤介绍，车站将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乘客有序出行。 让旅客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站乘车。安检加开一个无包旅客的进站通道，加开人工通道，增加客运人员检票。人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提前40分钟进行检票。 同时，市郊铁路 S2 线十一期间也将增开列车，满足去往昌平、延庆方向的客流需求。殷波说， 9月28号到10月8号期间 ，S2 线呢在执行每日七对列车开线方案的基础上呢，新增开了四对列车，这样每天呢开行的列车呀也达到了11对。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中国气象局预报，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较强的降雨，江南、华南持续高温少雨，北方有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新疆北部气温明显偏低，没有大范围的持续性雾和霾的天气，假日后期可能会有台风影响华南沿海以及南海。 具体来看，北京受短波槽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开始慢慢聚集，到后半夜明天小雨又来打卡，雨量以小雨为主，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明天气温将会降到22摄氏度左右，随后晴天告假，开启国庆休假模式，接下来又是慢慢的多云到阴的天气，秋雨绵绵将上演连续剧模式。从气温来看，假期期间最高气温在14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到18摄氏度。虽然我们常说春捂秋冻，但也请根据自身条件适当添加衣物，别冻感冒。 另据河北气象部门预计，十一假期期间河北多地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4号到7号河北全省有连续的降水过程。另外，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4号到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降幅达到6到8摄氏度。除了降雨和降温之外，大风也会来袭，其中3号夜间到5号河北东部南部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假期期间出行增多，加之雨水频繁，出行安全隐患增加。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十月安全风险提示，指出驾车出行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确保车况良好，长途行车前要保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行程，防止疲劳驾驶，严禁酒后驾车。 在高速公路行驶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遇到拥堵路况切勿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在山区路段要注意靠右行驶，控制好车速，不可驶入逆行车道，不可随意超车停车。 据了解，十月份北京的天气条件较好，从历史灾情统计数据来看，自然灾害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考虑到今年汛期雨水数量较往年大幅增加，十月份地质灾害的风险仍需要重点关注。十一期间，山区游玩的人数明显增多，雨天市民进入山区尤其要留意周边山体的情况，降低景区公路周边落石伤人的风险。 同时，进入十月份，气温转凉，天气逐渐干燥，居民生活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大，火灾燃爆事故风险较高。市民在长时间离开居住办公场所时，要确保断气断电，及时清理可燃堆物。电动自行车充电应尽量在建筑外部独立区域进行，严禁进入电梯、地铁等封闭聚集空间，严禁在建筑疏散通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 随着十一假期的临近，天津各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提前备货，开展促销活动，迎接假期销售高峰。目前，螃蟹、鱼虾等海产品肉质肥美，价格实惠。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从九月份开海以来，本市水产市场一直购销两旺，海蟹、鱼虾等量大价优，尤其是海蟹比往年便宜近40%到50%。水产商户高庆云告诉记者，临近十一假期，水产品价格比前一段略有下降， 比八月十五便宜了。螃蟹本地的60-70，虾现在越来越少了，价格还行，17-18的30块钱。 除了水产品，目前农贸市场上的蔬菜、水果、肉类等也品种丰富，价格稳定。韩家树海吉星批发市场蔬菜物流管理部经理王宝来说， 供应量绝对充足，交易量跟去年来说吧，应该是略高。今年雨水大，现在咱那个一个绿色通道，一个信息发达，影响不到。 在山姆会员商店，结合中秋、十一长假以及自身的5周年店庆，超市开展秋冬换季主题等多个主题活动，推出多种新品和打折促销商品。超市也增加现场品尝食品的种类，在中心位置引入新品啤酒试饮吧台。为了迎接长假及接下来的年底销售高峰，山姆会员商店比往年提高了50%的备货量，同时在硬件服务方面进行改造，提升购物体验。天津山姆总经理王祥兵说， 我们这里一共是有1900个停车位，停车场也额外增加了一个出口，加速停车场的周转。我们在今年的中秋节前，门店的话已经增加了6个自主收银台，也会有26个人工收银台。我们会有配备有专业的同事来帮助引流我们的会员，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去结账。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面积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近2倍，有42公里滨河马拉松长跑线路，有专供夜跑爱好者欣赏冰丝带的10公里夜跑线路。今天，位于永定河沿岸、紧邻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10月1号起将免费对游客开放。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北京冬奥公园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总面积约1142公顷，是奥森公园近2倍，紧邻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 主要还是依托永定河打造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工业遗产等资源集合的一个冬奥公园，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18凳啊、古迹的一些点，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晚上打造了10公里的一个夜跑路线。 马拉松京西乐跑团团长李栋体验了这条市内首条长约42公里的全封闭滨河马拉松路线后说， 文化、体育、休闲氛围营造的都非常好，比如说有湿地、木栈道，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公园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大部分，北区为郊野湿地区，中部为工业遗址景观区，南部为城市森林区，充分挖掘燕京八景以及历史上的北京植物文化，形成春夏秋三季有繁花，秋冬有风 风景的滨水景观带。中建设计集团总风景园林师吴一夏说，北京冬奥公园将成为一个四季运营的综合性泛体育主题公园。 春季可以有户外的观花节，夏季呢可以赏荷，秋季呢很多秋色夜的景观，冬季呢我们有户外的滑冰场、滑雪场、冰雪的嘉年华等等，也同步完善了冬奥公园周边的交通设施。停车位整合以后呢，大约达到将近500个左右，将对周边的潜力的停车空间进行深入挖掘，争取提供更多的停车位的空间。 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凭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 在浙江乌镇举行的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日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基于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六大维度进行评价，天津在全国综合排名第9，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能力指数和网络治理指数上名列前茅。大会现场，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为天津互联网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从乌镇发回的报道。 数字文明新时代意味着从基础设施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都处在一个变革升级的重要关口。在新时代，更需要建立面向数字化、面向未来的安全新思维。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说，企业结合天津产业转型需求，在津打造了网络安全大脑。 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技术和天津的制造业结合转型升级，这个就诞生了很多新的这种复杂场景，像工业互联网的安全、智慧城市的安全、车联网的安全。那现在我们在天津打造城市安全大脑，打造一个城市级的网络安全能力框架，那就相当于在天津建一个互联网安全医院。 大会还第6次面向全球发布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今年评选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计算、高端芯片等14项国内外顶尖成果，诞生于天津的麒麟软件获得提名。专家推荐委员会中方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表示，天津应立足国家赋予的一基地三区的定位，发挥工业门类齐全优势，持续加速信息化和工业化转型升级。 一方面发挥南开、天大等等一批高校的优势，还有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进一步把基础研究的能力以及实体经济上面的强项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那么开发出比如说工业互联网的软件，包括我们工业互联网的工业5G工业模组等等，抓住互联网发展的转型的机遇，我想天津一定会在科技创新上边能起到我们京津冀一个重要的支柱。 今天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开幕，980台车已经就位。据了解，本次车展总展出面积20万平方米，以全新动静结合的展览模式进行展出。其中，馆内静态展示、馆外动态体验区、卡丁车体验区、密室逃脱以及改装车、老爷车主题展示区等，为观众带来车圈跨界新融合。 作为全新的国际性汽车展览会的2021中国天津车展，是展示汽车前沿科技与汽车文化的崭新平台，吸引到国内外主流车企高规格参展，更是带来了很多重磅车型。一汽大众等品牌将在本届车展首发新车，并公布售价。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将加强京津冀协作，推动京津冀养老服务资源互通，推动北京养老项目向天津武清、廊坊、保定，特别是北三线延伸布局。今天上午，北京市民政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计划2021年到2035年进行解读。 根据规划，北京将推进京津冀养老深度合作，建立老年人在京津冀之间养老服务转换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协调双向转养工作。北京市属高校应在河北省、对口援助省市等特定地区定向招生，培养养老服务人才，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此外，北京还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养老服务资源互通，通过推进京津冀养老资质互认、标准互通、监管协同的管理模式，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资源供给和养老服务需求双向交流的基础信息平台和监管机制。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北京户籍老年人在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补贴跟着老人走。 同时，规划还提出，北京将根据老年人口分布情况，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与街乡镇养老的照料中心协同建设，建设15分钟服务圈。预计到2025年，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将达到1200个，与其他社区便民服务共同构成15分钟服务圈。 在城镇社区满足服务半径1000米的布局要求。 天津市河西区将打造核心旅游品牌，加强智慧旅游建设，开拓旅游市场，促进文旅融合，打造都市文化旅游核心区。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西区开展文旅融合、文化惠民工作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河西区将重点培育休闲旅游、商贸旅游两大主体产业。 此外，河西区以道路交通标志标牌、旅游厕所服务中心、旅游停车、导游服务、营销推广、智慧旅游产业平台为重点，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同时，河西区还将通过智慧旅游小程序，让游客在手机上就能全方位掌握全区的旅游资讯，享受更加方便的服务。目前，河西区正在借助外脑智库，邀请专家团队参与编制河西区全域旅游发展未来5年的整体规划。 从本月27号开始，天津南开、河西、西青、和平等多个区陆续开展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截至目前，天津已有12个区发布公告，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需要提示接种者的是，在接种时，大家应携带好身份证件和接种证，并配合接种点医生做好相关询问工作。以往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者，也应提前告知。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是第三针对吗？ 对。 扫码成功。 第二针是2月份打的，对吗？ 对。 在南开区华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台，医生在认真核实过相关信息后，给市民周岩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周岩从事环保执法检查工作，他告诉记者：“ 我是1月份打的。”2月份就打完第二针，一线工作者来说接触的人也比较多，还是应该打第三针。这样就是出行对自己、对家人、单位的同事之间都很安全。 从9月27号开始，南开区华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通知相关接种人分时段前来接种加强针。华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穆颖说：“ 此次接种呢，主要是针对已经完成2次灭活疫苗接种的，并且呢已经满6个月的18岁到59岁的人群。3月1号前接种的，应该尽量的在9月底之前完成第三针的接种。” 对于市民对接种加强针的一些疑问，穆颖提示：“ 如果前两针呢接种的是同一个厂家的，第三针呢接种的还是要使用同一个厂家的；如果前两针是不同的厂家的，第三针接种呢要使用第二针接种厂家的疫苗。” 此外，穆颖说，新冠疫苗和其他疫苗之间接种的间隔也有明确规定。 因为也临近了秋冬季了，可能有一些老百姓呢提前已经打了这个流感的疫苗，或者呢可能有一部分女同志呢打了 HPV 的这个疫苗，打完以上的疫苗呢就是可以跟新冠疫苗在接种的时候呢间隔14天就可以进行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随着车辆驶入连接天津与河北石家庄的金石高速石家庄段，标志着无极深泽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石家庄市无极深泽两线自此结束了没有高速上下口的历史，正式融入石家庄半小时高速交通圈。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金石高速石家庄段无极收费站位于无极县齐孙村北，为6进6出匝道收费站。出口与无极县城科技北街相连，一座收费站的开通对于无极县当地来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首先就在便利人们出行方面，无极县交通局局长刘建科：“ 金石高速无极收费站的开通结束了这个无极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原来无极县要上高速的话，最近的距离是藁城的收费站，也要用20分钟的时间。无极收费站的开通呢，从无极县城到无极收费站也就用5分钟时间，大大方便了这个全县人民的出行。” 无极县的主导产业主要是皮革和木线行业，无极收费站的开通进一步打通了物流通道，将更有利于当地主导产业的发展。下一步，金石高速深圳分公司将加紧无极连接线的建设，进一步打通区域路网。金石高速深圳分公司经理王永刚：“ 我们将集中施工力量，力争在年底之前完成无极连接线的施工。无极连接线全长7.7公里，向南到正吴路，向北到吴凡县。施工完成以后，将提供一条更为便捷高效的出行通道和方式。” 同期开通的京石高速深泽收费站位于深泽县杨村村北，为5进5出匝道收费站，出口与深泽县道定深县相连。另外，深泽连接线也正在加紧建设中，两条连接线预计年底前完成建设。 据了解，金石高速公路是雄安新区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规划第一条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将成为连接天津市雄安新区和石家庄市以及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环线的主要通道之一。金石高速公路石家庄段主线在去年12月22号通车，项目起自深泽县西内铺村北的石家庄与保定市界。 昨天，河北石家庄东西南北四座端口的收费站正式启用，绕城高速内裕华的高速口、西兆通、藁城西等九座匝道收费站停止收费，石家庄市96.6公里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1996年7月1日开始投入使用的裕华高速口是石家庄最早开通的高速收费站之一。25年后，裕华高速口与西兆通、北巫女、藁城西等八座收费站一起完成使命，退出舞台。自此，石家庄站收费岗亭全部贴上了贴条，东西站口共20条车道全部实行长台杆放行状态，过往车辆将不再需要停车缴费。新建成的石家庄东南西北四座端口收费站也同步正式启用，共设置进出车道76条。四座收费站造型或再现古色古韵，或寓意展翅腾飞，或彰显奋发精神，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缓解了城区交通压力，将有力推动省会城市功能提升。石家庄市市长马宇俊： 接下来呢，市委市政府将把免费通行的几条高速作为城市路进行城市化改造，在几条高速路的周边建设新的绿化带、新的产业带、新的休闲带，将把高速路和其他路网尽量快的连接起来，实现快速通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对于河北沧州青县董家圈村的村民来说，最美的季节在秋季，因为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碌也是最幸福的时刻。近几年，董家圈村靠着种植葡萄渐渐火出了圈，甚至北京、天津的游客都驾车过来采摘。京津冀之声联合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全媒报道《古城新韵看沧州》，今天请听《好水好人好葡萄》。 九月，河北青县董家圈村的葡萄迎来丰收，一串串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宛若一串串紫色玛瑙。董家圈的葡萄好吃在哪儿？村党支部书记董辉抢着说。 品相好，口感好，有那个玫瑰香味，沿着大运河一个这个地理优势，土质也好，撒性土壤。 董家圈村葡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983年。由于董家圈村离大运河不足百米，土质非常适合种葡萄。靠着千年大运河水的滋养，董家圈村的玫瑰香香飘万里。 到葡萄季节收了，天津了、茶店了、大厂那边、山东那边，收购商都上一边来了，这多的完事儿，多的上别人落下。 水好只是董家圈村出好葡萄的一个方面，青县这片土地上朴实善良的人也是这儿葡萄好的原因之一。在董家圈村，邻里之间互相帮忙，互不计较。村党支部委员张秀佩说，种葡萄最忙的时候就是九月这一个月。4年前，他带头成立了巾帼志愿服务队，想着农忙时村里人可以互相帮衬一下。如今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就连年逾七旬的大娘也主动加入进来。 这村都是和气，哪个村好，就是不管谁有事儿，就是说多忙，管个活撂下，就得给帮忙去。 开始有四五个，发展到现在十六几个吧，最大六七十多岁。 好水好人好葡萄，如今董家圈村玫瑰香葡萄以特有的口感占据了市场，成为京津冀一带的知名品牌，每亩年收入可达2万元。董家圈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产业村。围绕葡萄经济，董辉想着等今年葡萄全部卖完了，他要和村民们再谋划谋划来年的乡村振兴计划。 为了大运河，整个的我们计划弄几辆观光车来回围运河转，下一步打算还嘛呢，整个农家院什么的。你来采摘完以后，有处歇不歇？钓鱼的地方，要是吃个饭嘛的，不方便的话。 今天是第22个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以心相连，共护心健康。专家表示，心脏疾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近几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呈现日益年轻化的趋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控制各种危险因素，及时体检，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脏疾病的发生。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据本市居民健康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多年来一直是本市居民死亡的头号原因。每五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天津市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志强说，近几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呈现日益年轻化的趋势。 年轻患者呢，他工作压力增大，熬夜啊，饮食的不规律，然后加上一些情绪的一些原因，可能会出现脂质代谢发生一些问题，造成动脉的狭窄啊，心脏就缺血了啊，就会发生心绞痛。 临床上，一些患者在心血管病突发之前就出现过相关症状，而这些症状往往会被忽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炳伟提示，要及时进行体检。 比如说，当你出现轻度的活动啊，或者上楼以后出现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感啊，或者这种胸闷憋气的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提示心脏呢已经出现了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了。体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筛选出来很多平时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的一些基础。处疾病就有可能避免了更严重情况的发生。 心脏病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治可干预的疾病，因此尤其是心脏病高危人群，一定要控制各种致病危险因素，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赵炳伟建议，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你身体肥胖了，那你就注意适当的减重，如果有血压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规律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而且一定要定期的监测。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9月28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1例，其中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3例均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4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4例。 今天福建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福建已完成336例病例标本的测序工作，获得263例病毒基因组完整测序，均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属于同一传播链，没有发现新的传播链条。截至28号24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出现相关的关联病例。 此外，会上通报，鉴于当前福建省存在中高风险地区，国庆假期福建省旅行社还不能经营跨省团队旅游业务，也不得组织团队到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得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团队旅游业务。同时，鼓励旅行社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组织团队开展省内的低风险地区近郊游、乡村游、特色游等。 另据黑龙江哈尔滨市今天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哈尔滨正在进行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2级巡视员崔刚在会上介绍，福建省的疫情目前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漳州、泉州和莆田近日已经没有新增的病例报告，厦门市的疫情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黑龙江疫情防控工作目前仍处于关键时期，正在继续加大疫情防控的力度。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会上介绍，专家建议在重点人群包括口岸、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等可能接触到病毒风险较高的人群开展加强免疫。另外，相关研究显示，一些有免疫缺陷的人群，部分60岁以上的人群也需要加强，可以考虑加强免疫。 还有一部分专家建议，对出国学习、工作、交流的人员，尤其是去疫情持续传播国家的人员，也建议开展加强免疫。目前只对重点人群有这样的考虑，对于全人群是不是需要加强免疫，相关单位正在进行研究，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和疫苗作用做出综合研判。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志刚提醒，国庆假期将要出行的游客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和中高风险地区变化情况，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旅游的行程当中，要充分理解并自觉遵守查验健康码、测温、规范戴口罩等防控要求，勤洗手、勤通风，养成一米线的好习惯。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游览并及时就医。 再来关注汛情，近日受强降雨影响，汉江流域发生较大涨水过程。截至昨天下午两点，湖北境内汉江超设防水低位段位为940公里。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上午八点，将汉江流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到三级应急响应。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的11:33，在西藏拉曲市双湖县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了解，本次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的平均海拔约为5475米，周边10公里内的村庄有托纳木藏布，5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81次，最大地震是今年3月30号在西藏拉曲市双湖县发生的5.8级地震，距离本次震中168公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29号在东京举行。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按照惯例，他将接替菅义伟出任首相职务。 当天的选举共经历了2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由于4名候选人无一超过半数，因此得票前2位的岸田文雄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岸田文雄领先河野太郎87票，以257票胜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8号与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共同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战略性失败告终。他说，阿富汗战争显然没能以美国设想的方式而结束。尽管美国在撤离行动当中取得战术性胜利，但是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他还认同撤军损害了美国信誉。 奥斯汀表示，美国此前并未能真正了解阿富汗国内的实地情况，美方对阿安全部队迅速溃败感到惊讶，称美方没有就阿政府在11天内垮台做出针对性计划。 在被问及美军无人机8月29号在阿首都喀布尔实施空袭造成10名平民死亡一事，麦肯齐说，袭击发生在他的责任辖区内，他对此事负全部责任。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当天在听证会上说，阿富汗撤出行动是一场灾难，必须要有问责机制。 法国和希腊28号签署一份价值30亿欧元的防务协议，称这是为了捍卫两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根据协议，希腊将向法国购买3艘护卫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西达成协议是迈向欧洲战略自主大胆的第一步。米佐塔基斯表示，协议涉及到两国相互支持和开展各级联合行动等内容。希腊还可能向法国购买第4艘护卫舰。一名法国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希腊此次购买的3艘军舰将由被美国和澳大利亚背后捅刀的法国海军集团建造，从2024年开始交付。 马克龙强调，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欧洲人必须停止天真，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忽略盟友的情况下。米佐塔基斯称，尽管潜艇危机导致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局势紧张，但希望西法协议不会影响西美之间长期国防合作协议的谈判，也不会导致希腊与美国的关系敌对化。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兴市文物局日前发布了5处考古遗址网红打卡地，国庆期间市民可以走进考古遗址，零距离地感受考古的魅力。 五处考古遗址分别为周口店遗址、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辽金城垣博物馆、金中都水关遗址、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以及圆明园遗址。 其中10月1号到4号，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招募百个家庭，在导览人员的带领下走进猿人洞、科学家墓园等地，了解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历程，聆听科学家的故事。此外，从国庆假期开始，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科普体验活动，观众可以领取钻木取火、贝壳项链、石器等物料，体验祖先的手工制作活动。 国庆假日期间，北京世园公园将推出国内精品展游园线、国际精品展游园线以及生态体验研学游线等三条特色主题游线，打造集休闲度假、亲子遛娃、健身散心、亲近自然为一体的理想旅游目的地。 新推出的国内精品展园游园路线约为5公里，可以游览中国馆和中华展园，足不出京就可以领略全国各地的精华景观和风土人文。国际精品展园游园路线步行大约6公里，游览国际馆和国际展园，不出国门便可以尽情地领略异国风情和多元文化。国际馆内还可以体验全国最大的乐高王国和玩出大未来科技体育嘉年华等亲子游玩项目。生态体验研学游路线步行大约10公里，可以游览植物园、百蔬园、百草园、百果园和自然生态区。 以游运河行大运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系列活动即将于10月9号到17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包括文化对话会、赛艇大师赛、小铁人挑战赛，可以共享全民运动。好运巴士游带您走进通州区网红打卡地，身临其境感受运河文化，体验精彩生活。 运河文化时尚大赏、运河1935展演、运河音乐会让市民聆听运河文化之音，让艺术贴近生活。此外，运河文化派对将带来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彩绝伦的表演、创意十足的市集，与运河文化互通互融，集文化与消费于一体，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吃够游乐娱的精彩互动话题。 今天上午，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2届北京农民艺术节在桥子镇口头村启动。村内的古槐巷、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也将在十一假期迎接八方来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22号。期间，怀柔区将推出感党恩、新农人展风采、送党行、花乡里庆丰年、跟党走、科技范儿助振兴三大主题10多项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丰收喜悦。丰收节的金秋消费季活动也将同期在口头村古槐巷举办。口头村党支部书记翁顺利说：“ 我们那儿这水资源特别丰富，相当于就是说咱们北方的暖水乡一样。旅游产业我们每年的收入是综合收入2000多万，占我们村民收入80%。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就打算。”美丽乡村中的示范村、标杆村、景区加民宿街区加景观农业的全村区域的旅游。 古槐巷内小桥流水统一设计装修改造后的民房干净整洁，形成了一条集吃住玩体验等于一体的旅游休闲步道。翁顺利说：“ 我们这有素食、咖啡，还有这个酒吧的，这将来还有些西餐的小甜点物，还有40几户的闲置农宅。”要打造高端民宿。 十一长假期间，怀柔区还将结合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北京市第一届美丽乡村健康跑活动，在桥子镇口头村圣泉山花海举办短途趣味跑活动。市民朋友可以在这里参与户外运动，品尝新鲜食蔬，入住乡村民宿，感受新农村的新变化。 第12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将于10月1号开幕。当晚，重磅亮相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将带给参与者沉浸式艺术体验。市民可以参观小铺文化广场、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同时，佳作书局宋庄旗舰店将举行揭幕仪式，迎来首批客人。 为期17天的文化艺术节将为首都市民献上一场国庆艺术盛宴。艺术市集优选宋庄本地30多位艺术家原创 IP， 将是集展示售卖、艺术互动体验、潮玩美食于一体的世界最大艺术家集聚期的文化艺术市集之一。 艺术节期间还将有十多项艺术联合展览，作为同期展活动，在宋庄各大美术馆内举办。 今天在一片热闹的曲艺表演和文创市集当中，北京市的千古千年古街模式口正式开街，沿街五处景观节点和七处精品院落同步亮相，为古街注入了全新活力。 模式口原名磨石口，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以盛产青石磨刀石而闻名。自古以来就是京都通往塞北的驼岭古道。北京市石景山区于2016年启动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改造，现已实现架空线入地整治，沿街房屋外立面修缮，开放了模式口公园，街区风貌得到显著提升。 接下来，模式口还将继续打造创意茶空间、书院、精品民宿等文化亮点品牌和多元融合业态，恢复古街昔日的兴盛繁华，留住曾经热闹的烟火气。 10月1号晚，天津市天塔巨型蛋糕灯光秀将在天塔塔身上演。作为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灯光秀还将通过互动手段送出诸多福利，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的喜悦，欢度国庆假期。 据了解，灯光秀部分最具特色的一幅画面就是巨型蛋糕投影。通过7台大型的投影灯，色泽诱人的多层蛋糕影像将投影在天塔塔身，影像总高度将会达到240米。灯光秀画面当中还会出现一个神秘的二维码，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参与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的抽奖活动。 第18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昨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艺术中心开幕盛大启幕。本届杂技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举办方式，为国内外观众奉献一场别样的杂技盛会。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录河北新闻网收看开幕式直播回放。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冯烨的报道。 开幕式晚会以冬奥畅想为主题，以冰雪元素为背景，将大陀螺、滑雪橇、抖空竹、空翻、魔术、抖杠等国内外精彩杂技与舞蹈相融合，精彩的表演向全世界发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邀约和畅想。本届杂技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匈牙利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国外节目以及6个国内节目，共35个节目参赛，其中有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特别授权节目《网上杂技》，充满异域风情的乌克兰魔方单手顶，改革了杂技道具的沧州杂技团、兰陵战歌、中翻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届杂技节采用网上比赛，规避了往年现场比赛大型道具和驯兽节目不能前来的限制，期盼多年的大型道具和驯兽节目此次得以参赛。节目种类涵盖当今世界最丰富的杂技类型，俄罗斯驯兽杂技演员。 我们很高兴参加第18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多亏了现代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参加距离主办城市数千里的活动，让主办方和观众了解俄罗斯的马戏。 本届杂技节比赛设金狮奖3个、银狮奖5个、铜狮奖7个，竞赛环节从9月25号开始已经在线上陆续进行。参赛节目组成的3台网络晚会已经通过海内外多平台进行线上展播。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为了降低碳排放量，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为实现绿色出行并缓解交通压力，北京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方式便捷地到达赛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站台上。早上8点半，从北京北开往太子城的高8811次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即将发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高铁列车，运用全新科技助力冬奥在绿色环保等方面实现新突破。铁科院集团公司机量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波介绍， 可以在京张高铁运行的时候实现自动发车啊、区间自动运行啊等一系列的自动操作。在环保节水方面，节水可以到10%左右，它整车的能耗相当于也能够在原来复兴号的基础上降个7%左右。

捍卫之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